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莫文蔚曾说，即使整个世界背离了我，我还是依然坚信这个世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，陪伴着走过每一段的人生低谷，是我灵魂上的支撑。徐若瑄与冯德伦现场深情拥抱，莫文蔚流泪演唱他不爱我。我不是他和他的故事参与者，但是我想莫文蔚一定很心酸吧。那么喜欢的人无法再拥有了。他唱得精疲力尽，我听得死心塌地。我也想问你爱不爱我，可是你一定会回答，喜欢比爱可高级多了。现在社会爱太不值钱了，你瞧，我连答案都帮你想好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也觉得爱是敷衍，可我心里早就介意得要死。你吝啬说爱，那是不是也吝啬付出爱呢？你可不可以说个谎，说你也很想我，你也很爱我。你总说我是你生命中的贵人，可是我不想成为贵人，我想成为你的终极 boss。 人总是贪恋的吧，得到之后总想着是不是能够再对我好一点，是不是能够多在乎一点。现在想一想，反倒是暧昧的时候才最招人喜欢，那些酥酥麻麻的甜蜜，不痛不痒的调戏，才是最让人觉得开心的。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家，他喝醉了给你打来电话，剧情狗血的我都想笑，然后你接着电话哄着他回家，我在旁边像个傻瓜。我本来不是一个温柔的人，却为你做尽了温柔的事。你本来就是一个温柔的人，却为所有人做好了温柔的事。你总说我们很默契，我回你的信息总是秒回，你以为是巧合吗？那你一定不知道，我等得眼睛发烫。后来你总说我心不在焉，发呆走神，总说我欲言又止，磨磨唧唧。可是你不懂我的欲言又止的难过，索性把那些话和凉白开水一起灌进了喉咙里，浇进心里。我莫名其妙的坚强，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我爱你就像天要刮风下雨，毫无征兆的来了，但是我也只有一个一生，无法慷慨赠予不爱我的人。你想走就走吧，只是别再走进我的余光里，别再让我想起你。虽然喜欢你耗尽了我所有的热情和勇气，入我相思瞒，知我相思苦。 长相思兮，长相依，短相思兮，无穷极。 为了他令你好，为你好令我好，为你肯顾虑，难为你跟他一对，泼过无尽冷水。为爱他，为挂他，为怨他，为了他习惯受罪。如今他走了，请不要追。旧情注定凋淡，问题不止一晚，命途总可以拣。为何他会离开你？谁叫你变了他自己？常缠在一起，会换来危机。做过西，若似老弟于蚂蚁，只的悲壮已经失势。情人要被轻放，自如相处恰当，为何不听我讲？冷淡反悔，为何怎么怎会？谈情后你我也学会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。 在我讨厌的事情的名单上，两个相爱很久的人突然分开了，一定可以名列三甲，偏偏大多数人还要宣称说祝你幸福，祝你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。明明在电脑屏幕后面哭得说不出话，却还要拼尽全力装作洒脱的样子，真是让人想笑，笑他们的幼稚造作，又免不了为了他们心疼。一对我认识但是不熟悉的情侣，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毕业了就打算结婚，很久不联系，有一天突然看到了女生发的状态，感慨光棍节要来了，却孤身一人，才知道他们已经无声无息地分手了，删掉了几年不变的情侣头像，换掉了微博名字，清干了对方留下过的蛛丝马迹。在他的状态下，他的朋友回复说没关系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他说会的。如果世界上有一种最简单的职业，那一定是朋友失恋时的心理医生。任何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开出时间这种万能药方，我们都觉得万能的热水是个笑话，而殊不知万能的时间也是如此。几年前失恋三十三天大热的时候，有人说黄小仙爱陆凡爱了七年，但是忘了他只用了三十三天。这三十三天其实并未让黄小仙忘了陆凡，只是让他变成了一个黄小仙的 2.0 版本，变成了一个不再为了陆凡而是为了更好的自己而活着的人。曾经遇到过的一个女孩子，两任男友都因为性格上的一些矛盾和她分手，让她倍感挫败。她曾说，我以为我和第一任分手之后那么久我已经忘记了，可是现任和我提分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比第一次被甩还要难过万分。那些第一次分手时的记忆都涌了上来，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烂人。他所做的只是不去想，只是靠时间来消磨自己的难过，而始终未曾找过分手的真正原因。当他遇上了后来那一位，他能读的只有运气。任何一段失恋后孤独的时光，如果没有让你长大，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，难挨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。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，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。时间并不能拯救那个难过的你，可以拯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时间所做的不过是让你麻木，让你习惯，但是无法让你放下。有些事如果可以想，一秒就是所有；有些事一生想不通，一生也是禁锢。你真正需要的是在时间里学会长大，去得到一种自我治愈的能力，而这一切与光阴长短无关。 太阳把它还给了黑夜，少年把它还给了秋天，河流把它还给了海洋，大雁把它还给南方。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，我还能够陪在你身边，小心翼翼不让你哭泣，陪你在最美的年华走过我的爱人最后一句。

带一个蓝色的小锥子，很简单，我特别喜欢，戴了好久。男生说，我记得。女孩接着说，前几年链子断了，坠子就找不到了。你要看的差不多的，给我带一个，没有就算了。男孩在那头开玩笑，你看你，送你的东西都不注意，太没良心了。女孩一下子就不高兴，说，我没良心，你给我买过一块手表，白色的皮表带，我戴了四五年，石英店只换了两回，最后带子断掉了，这款早就停产了，没得修，一直放在抽屉里，我搬了这么多次家，我这种丢三落四的性格，连合同都差点找不到，可那块手表到现在还好好的在我的抽屉里。这话说完，女孩有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男生也有点尴尬，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。那块手表是很普通的牌子，几百块的样子，当时两个人都是学生。男生后来回忆说，那天买完了回到学校已经挺晚的，本来是想第二天见面的时候给他，可在怀里揣着就觉得存不住，巴不得立马见他戴上，赶在宿舍关门前把他叫到楼下，匆匆忙忙地塞给他。他并没有说过有多特别喜欢，只不过一直都戴着，分了手也没见摘掉。而女孩其实是挺嘚瑟的性格，工作之后手上戴的宝格丽的手链、卡地亚的镯子也没少买，可手表就没有再买过一块。不是所有的分手之后还有联系就是藕断丝连，尤其是分了五六年各自有不同经历，网上碰到聊两句就真的只是把对方当成一起长大的朋友罢了，没什么牵扯不清，也没什么有所企图，只不过偶然碰到了说几句话，想起彼此曾经有过一段缘分而已。至于那些珍惜不珍惜知不知道都没关系了。 一个人偷偷看着你们互相祝贺着，我牵强的笑着，失败的人应该隐身的，我知道这一刻主角不是我，朝阳骑着车载着你走过了走了三年的街道，你手里拿录取通知书是红色的，你故意的不说话，突然间气氛有一点尴尬，我说想笑就笑吧，靠那么好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，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钟声都响了，教室已经空了，好睡的书桌，看过的小说，他们都睡着了。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别再回头了，也该想想以后了，我们的世界开始不完整，再渐渐陌生，心隐隐疼。朝阳骑着车载着你走过了走了三年， 你手里拿录取通知书是红色的，你故意的不说话，突然间气氛有一点尴尬，我说想笑就笑吧，搞那么好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，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钟声都响了，教室已经空了， 已经不见了， 早睡的书桌，看过的小说，他们都睡着了，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再回头了，也该想想以后了，我们的世界开始不完整，才渐渐陌生，谁隐藏像个卖布丁，两口下课偷偷送给你吃了。你在没有我的城市里，别什么事都逞强。如果要像个肩膀，不要不舍得吧。毕业后你不是我的，别再回头了，也该想想以后了。我们的世界开始不完整，再渐渐陌生。 说不上爱，别说谎。 习惯，说不伤痕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，我尝试找答案，那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，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，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错散，就散。 为了接近一个喜欢的人，你们都做过什么事情呢？我应该不算疯狂，只不过是拼命的减肥健身，戳得满手是血的小手工，他喝醉后紧张的送去的解酒药，找尽各种借口的问候，为了一道他不会的题目自学了一门与自己毫不相关的课程，看遍了他各种社交网络上发布的每一个字，仿佛这样就参与了他的生活一样。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都会比我疯狂的很多很多吧。我有时候也在想，我为了他做了很多很多，为什么他还不感动呢？我还能这样坚持很久很久吧？那些和他说上几句话就会砰砰砰的心跳，还能维持很久很久吧？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总有一天他会被我感动的吧，我总是这样想着。可是事实偏偏总是与我们预想的相反，我穷追不舍了四年，从一个城市追到另一个城市，他不咸不淡了四年。其实我只是一直不想承认，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判了我死刑，被拒绝了的我固执地认为感动是可以扭转乾坤的。不过我现在要是说我错了，所谓感动只不过是善意的谎言，你一定会反驳我。被感动难言的例子很多啊，你的那一个朋友禁不住谁谁谁的软磨硬泡便从了，还有谁用不离不弃的精神感动天感动地，每天清晨风雨无阻的早餐，每每生病的安慰陪伴，几百张穿越千里的火车票啊，等等等等。其实真正撑起这份接受的是你苦心惦念的那个他，一开始就对你产生了一丝好感，在与你的接触中感受得到你们还算合得来，你的某一点令他喜欢的小特质，你对他的好他感到舒适，而他也愿意回馈你一些好，或者是你的长相性格家庭条件什么的他勉强可以接受等等，是这些可能性让他敞开大门放你进来，所谓感动吧，只不过是美好的外衣而已。说得直白一点，如果你没有哪一点能让他看得上，大概做什么都是徒劳。谁本都不是愿意委屈自己的，不是吗？比如我四年的时间石头都该磨穿了吧，1500天我没有得到他一丁点的温柔，日日夜夜的等待，我仿佛觉得我好伟大呀，我多么专情，我多么的爱他，期待中幻想中的感动，与其说是感动了自己，不如说是麻木了自己。爱情终究还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我该感谢那个他对我一如既往的冷漠，让我冷静。他对我的 不心疼，才让我学会心疼自己。别再去折磨他了吧，先放过自己，给后面那个会爱上我们的人一个机会。爱需要回应，爱需要互动，爱是彼此吸引，这样的爱才能开出花来。等待或许是爱情里最薄情的部分，坚持值不值得，放弃又舍不得，我不再想要让自己在无休无止的等待中枯萎了。我现在所认为最大的勇敢，不是对你锲而不舍也孤独无比的追求，而是干净利落的和你告别。我跑到你家楼下和你说，我不想再追你了，你自由了。你愣了一下看着我，忽然就笑了，说是你自由了，谢谢你。然后我觉得我本该是泪流满面告别我四年无果的单恋，结果我也扑的笑了。还有那个下午的微风特别温柔。好吧，以上是我想象的情节，我想象着用这样一个美丽的场景与你和解。不过毕竟尝试过用各种方式爱了你四年的我，大概是在告别的时候什么也说不出口，我只是删了旧消息，撕了旧日历，默默地消失在你的生活里。还好我等的也不算太久，现在我自由了，你呢？ 该沉默时沉默，该勇敢时软弱。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看我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是。 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，就在昨天还。